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20集，新年庆典之厨房大作战一。这天下了一场大雪，清晨红鹰寨里，小四子穿着厚厚的兔耳小斗篷，一手抓着个暖炉，踩着小板凳推开了房间的窗户。打开窗户的瞬间，一阵寒风扑面而来，小四子冻得往斗篷里一缩，就看到外面一片银装素裹。 哇， 小四子探头到外边看，就见一个一个的雪包。小四子正盯着雪白又蓬松的雪地看着，忽然平整的雪面上出现了一个小窟窿，随后一个白色的小雪球钻了出来，两只滚圆的黑色眼珠瞧着小四子，半圆形的两个白色耳朵动了动。小四子眨了眨眼，跟那个白色的小家伙对视了一会儿，他认得这个小家伙是红鹰寨里养的雪雕。那雪雕蹦到了窗台下小四子的跟前，仰着脸看他。小四子想了想，拿出自己装零食的小荷包翻了翻，翻出一块果仁饼来。小四子就把饼递给了雪雕，那小家伙抱着饼三窜两跳就跑没影了，在雪面上留下一串小脚印。 这只小雪雕每天早晨都会去厨房要吃的，今天怎么上我这儿来了？ 那小雪雕也不知道跑去哪儿了。小四子探出身往前看，一个不小心就从窗户里翻了出去。公孙正在睡回笼觉呢，就听到扑一声，像是什么东西砸雪堆里了，抬头撩开床帘子看了看， 小四子呢？ 展昭一大清早往被子外边钻来钻去，就感觉到应该是下雪了，外边一定很冷，于是想睡个回笼觉，只是最近查案运动量比较大，消耗的也多，一大早饿得慌。于是展护卫在起床吃饭和继续赖床之间挣扎着，这时床头另一侧的白玉堂伸手敲了敲床板。 猫醒了。 玉堂啊。 啊， 你饿不饿呀？ 还行啊。 白玉堂扬起脸翻了个身，扒着床头看这边被子里的展昭。 外面下好大雪啊，你早晨想吃什么？ 昨天林业火吃的那个酒酿炖蛋好像很不错。 白玉堂想了想那个甜甜的味道，还是回去躺好。展昭犹豫了良久，决定还是起来吃早饭，吃完了在院子里堆个雪人什么的。于是翻身起来的展昭快手快脚穿衣服，然后去拽白玉堂。 哎呀，耗子起床啊。 不起，我要睡到中午。 你玉树临风风流天下的白五爷竟然还赖床。你 白玉堂拖着侧脸靠在枕头上点头。 是啊，猫儿，你也会说世人都说我是纨绔子弟，可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纨绔过，你说我是不是很亏啊？ 展昭眨了眨眼，白玉堂微微一笑，伸手点了点展昭的脑门。 猫，平时都说我喂猫，你今天试着喂喂耗子啊？ 展昭微微一眯眼，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呀，于是伸手将白玉堂的被子盖好，展昭就跑了。白玉堂看着展昭兴冲冲跑出去，笑着摇头： 这猫每天精神奕奕，活蹦乱跳的。 展昭出了屋子，刚踩到雪地里，就看到公孙那小屋的窗户开着，窗户下边的雪地上堆着一只雪兔子。 哎，这小四子堆的还是影卫们堆的，逗小四子玩的，这起这么早。 展昭正瞧着那兔子，忽然兔子动了。展昭愣了愣，仔细看，就见小四子穿着件兔子斗篷，正坐在雪地里左右看呢， 兔子耳朵还一晃一晃呢。展昭赶忙跑过去将小四子抱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雪花。 小四子，你怎么坐在雪地里啊？ 小四子瞧了瞧屋里，展昭往窗户里望，就见公孙正打哈欠呢，那样子也是刚刚醒。展昭跟公孙打招呼： 早。 早。 公孙坐了起来，又躺下继续睡了。 小四子，你饿不？ 还行。 走吧，咱们俩去弄点吃的，顺便给你爹也弄点。 好呀，爹爹你接着睡，我去给你弄吃的来。 嗯，乖。 公孙幸福的又蹭了蹭，点头，随后裹着被子舒舒服服睡回笼觉了。展昭抱着小四子就往厨房去了，这会儿可能是还早点。红英寨里静悄悄的，平时叽叽喳喳的几个胖丫头也不在。展昭边走边觉得奇怪，是不是太安静了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小四子也歪着头问展昭： 妈妈，姐姐他们呢？ 不知道吧。 走到厨房，展昭一脚踩到了什么，硬邦邦的，低头一看，就见是一只甲鱼。展昭和小四子顺着甲鱼身后的一条水印看过去，就见旁边一个小木桶翻了，甲鱼大概是里边爬出来的。展昭微微眯起眼睛，蹲下看了看，小四子坐在展昭胳膊上，也在看那只甲鱼。 死的还是活的呀？ 展昭伸手指轻轻一戳，那甲鱼的脑袋就伸出来了，对着展昭的手指就是一下子。幸好展护卫是练过的，而且猫还能让水鱼叼了不成？展昭缩回手，脚尖轻轻一勾那甲鱼，那只甲鱼就飞回了水桶里。展昭还挺开心。 小四子，今天中午估计有甲鱼吃了。 红烧还是清蒸的？ 红烧好一些吧，不过清蒸也不错。 展昭笑眯眯抱着小四子往厨房里走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见满地放了不少食材，砧板上还有好大一腿羊肉，旁边排骨，水桶里养着大鲫鱼和大黑鱼，各种蔬菜应有尽有，就是不见人。 诶，厨房大娘呢？ 小四子也纳闷，往日这个时候厨房里应该是热热闹闹的才对，热腾腾的包子刚刚出笼，豆腐花也好了，放上蛋皮葱花就能吃了。展昭走到笼屉旁边，伸手摸了摸笼屉，凉冰冰的，打开一看没有包子。一旁的酒缸里倒是有昨晚上做好的甜酒酿，鸡蛋一箩筐放在旁边，碗筷都是空的，一大麻袋的面粉摆在一旁，桌上一块大案板，一根擀面杖，擀面杖下边还压着一张纸条。展昭拿起纸条，就见是厨房大娘的笔记，这字儿豪气干云呐。展昭觉得可能是大娘用擀面杖写的。 老爷夫人，我儿子后天结婚，我去给他们准备喜酒了。那臭小子昨天晚上突然告诉我的，他们昨天都不在，我就找到了殷侯。殷侯说让我把府里的下人都带去帮忙，于是我都带走了，食材都在厨房里。明后两天的早中晚三顿饭你们自己煮一下吧，我大后天就回来。 展昭和小四子一字一句都看完，对视了一眼。 厨房大娘把会煮饭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带走了， 赵普却应有伙夫。 展昭灵机一动，小四子一拍手，两人奔到红鹰寨大门口，一阵寒风卷着几片枯叶子过去。展昭和小四子张大了嘴，看着空空荡荡的山寨大门口，白雪一片，哪儿还有军帐？雪地里小梁子正练功夫呢，萧良见小四子起来那么早，也有些纳闷，收了刀跑过来。 姐儿，起那么早啊？ 那1000个士兵和500个衙役呢？ 哦，昨晚上师傅说可能要下雪，怕士兵们在外面扎营冻倒，所以人马都安排到应天府去了。 展昭闻言就倒抽了一口凉气。 谁带走的？ 隐卫们带走的，就剩下紫影和折影在红衣寨。紫影怕冷说不去了，说是明天就能回来，今天要安顿那些士兵。 啊，会煮饭的只有飞鹰姐姐和戴鹰姐姐。 糟糕了， 要不然出去买。 展昭觉得这也是个办法。这时就见不远处欧阳少冲骑着疯丫头溜溜达达的回来了，欧阳直哆嗦，疯丫头也直哈白气，甩着鬃毛抖落身上的白雪。 哇，冻死了。 附近的馆子都开着吗？ 外头雪更大，山都封了，所有酒楼客栈都不开门。 展昭张大了嘴，小四子捧脸。 我们要饿死了。 怎么会饿死？ 那什么，你知道还有谁会煮饭？ 欧阳愣了良久，随后一歪头。 煮饭？ 半个时辰之后，红鹰寨的大厅里，包大人、包夫人、庞太师、庞玉、包岩、林业火、邹良、赵普、公孙策、欧阳少征、紫影、折影、萧良、小四子、展昭、白玉堂、阴兰慈、展天行、陆雪儿、白夏、天尊、阴侯、陆天寒、吴沙、红九娘，25个人加小五一只老虎围坐在一起。良久，就听包大人问： 真的没有？ 众人沉默了良久，一起扭脸瞪阴侯。 哎，我说老鬼，你倒是留下一个呀，怎么都给送走了？哪怕是把陈星儿和月牙儿留下，那也有饭吃了呀。 谁知道你们那么多人连个会煮饭的都没有。 阴侯也挺无语，说完还瞧自家闺女和陆雪儿。 你俩好歹是做娘的，饭总会煮的吧。 阴兰慈望天，陆雪儿也望天，其他人泄气，都下意识地去看包夫人，总觉得这么多女眷里边包夫人看着最靠谱。 我可以试一下。 包夫人倒是也挺有兴趣，谁知包拯轻轻按住她手，笑了笑。 哎，夫人，让年轻人做嘛。 众人不解，就见包岩一个劲儿对众人使眼色。 不行啊，让我娘做饭的话，后果很严重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猫儿。 干嘛？ 要开工了。 啊，开什么工？ 龙图啊，你不演了？ 啊，不行，我的俸禄。 算了，困就再睡会儿吧。 啊，我的俸禄不行。 哎，今天我来吧。 好。 各位看官，我家猫儿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。